什么事儿？你们俩聊着啊，我去给你们备几。 No, 我要告我死了。 二公子，这天啊也不早了，回去的路啊又不好走，我瞧你呀、今天晚上就留在这儿吧。 怎么，妈妈你要留我吧？ 哎呦，我这么大的岁数留你干什么呀？是我们姑娘要留你。 是不得吧？ 哎呦，是的，你们俩呀坐下说话啊，我去给你们备茶去啊，这儿没我什么事儿了。我的财神爷到了。 公子请坐。请问公子堂上圣心可安太否？ 老道义安太。还有两个兄长。 孙夫人你 功名未就，尚未婚配。 怎么公子还未曾婚配呢？ 是啊。 Oh,

若

锤， 大 沙桥饯别。 听罗明